成内心伤透，你定强扮接受，强忍泪流。见过你忧愁，亦又每次去替你消愁，让你孤单中可振奋有力再走。但其实令付出所有，也愿有日会令你可逗留。你满眼伤痕，负你是每次你爱上的人，然而在背后谁默然爱你，你望见否？ 和你到了